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潘永祥。 五嘅晏昼咧，五点十一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你好啊， 系陈月平你好。 今日咧第一个小时咧，我哋要倾一个同晚期照顾有关嘅问题啊。咁因为有一啲嘅人士咧，佢哋睇到自己嘅身体嘅状况咧系不断衰退落去啦，咁于是佢哋会及早咧，可能做咗一啲嘅医疗指示，就系、是、譬如去举个例，可能系话到到我末期嘅时候咧，我就唔希望咧接受一个心肺复苏嘅方法咧去继续延续我嘅生命嘅，咁有啲人咧就会咁样做嘅。其实潘永祥，如果我哋睇翻咧，而家系自从2012年以嚟啦，每年咧由医管局嘅病人咧所订立嘅预设医疗指示嘅数目咧，一路都系上升紧嘅噃。咁譬如咧，当中就系话列明拒绝接受心肺复苏嘅指示咧，系由2013年嘅325份咧增加到去2021年嘅1742份。咁我谂嗰个入边咧，除咗系即系反映咗市民嘅认识系多咗，知道原来可以咁样做之外咧，另外可能亦都系真系反映咗大家有一个需要，想及早咧为自己嘅晚期照顾咧作出一啲嘅安排，而唔系咧即系由其他人去到主宰。 系啊，即系我都经历过好多即系即系亲人啦，即系去到末期嘅治疗嘅时候咧。咁好多時醫生都話啊，即係我哋有危急嘅時候，你仲會唔會同呢個老人家去搶救啊咁？咁所以其實咧，我哋話治療咧，或者一個預設嘅醫療指示咧，其實我哋分咗兩部分咧，一部分就係一啲治療，即係話我究竟仲醫唔醫佢咧？即係話如果我即係正常醫治咁樣，咁可能要將佢壽命咧可能拖長一年或者幾個月咁樣。咁另一樣咧就係搶救啦。即系话呢个抢救咧，其实如果系抢救成功咧，咁啊可能会活多几个月都唔出奇嘅。但系如果系抢救，你唔去抢救咧，可能会即时会死亡咧。呢啲包括，比如话佢即系冇咗呼吸啊，冇咗心跳啊咁样。咁所以一般嚟讲，医护人员咧都所谓讲话啊，即系嗰个医疗嘅指示咧，都系后者，即系话抢救部分。因为如果你话一般俾药去啊、治疗啊嗰啲，一般嚟讲佢都喺医院噶啦。如果佢唔嚟到医院，根本你都唔会俾到药佢啦，系嘛？咁所以变咗好多时都系佢本身都喺医院度接受一定嘅治疗，但去到一个末期治疗嘅时候，佢都觉得即系就算即系继续接受治疗落去咧，都可能个生命咧都维持一段短嘅时间，但系会带来一啲痛苦。咁就不如话，如果真系一旦有一啲紧急嘅、危急嘅，就唔好抢救啦。咁啊，都系即系结束佢生命咁样，呢啲就系我哋一般讲即系心肺复苏法啦，咁样 吓。嗯，但系有一样咧嘅概念咧，要非常之清晰先，就系预设医疗指示系讲紧啲乜嘢咧？通常就系话佢用一个书面作出嘅陈述，就系当佢即系订立嗰个人喺精神上面有能力做决定，即系譬如佢好清醒吓，知道清楚自己系做紧乜嘅时候咧，就系用一个书面陈述嘅方式指导明，如果我一旦再冇能力做决定嘅时候，我可以咧拒绝接受一啲维持生命嘅治疗，即系譬如举个例，如果佢真系陷入咗即系昏迷啦，都冇办法去到再做一啲嘅决定嘅时候，咁佢之前啊喺一个清醒嘅状态，亦都系好知道自己做嘅咩嘅状态之下所订立嘅呢一个嘅预设医疗指示咧，就会生效啦。嗱，其实咧，如果讲翻啦，即系历史嚟讲咧，即系预设医疗指示个目的咧，就系协助一啲嘅即系晚期病人啦，能够 同埋同啲醫護人員啊，同埋一啲社會服務人員啊，同埋一啲嘅家人啊等等咧，就做安寧照顧嘅溝通同埋規劃嘅。咁其實咧，如果睇翻歷史啦，喺2004年嘅時候咧，香港嘅法改會咧已經就住預設醫療指示咧係做緊一個公開嘅討論嘅。咁去到2006年嘅時候咧，更加建議政府就暫時唔好就住預設醫療指示立法啦。不過咧，就喺普通法嘅框架之下咧推廣。咁當然啦，其實之後咧，即係醫管局啊或者其他相關方面都係一路去到推廣嘅。咁而喺再係喺即係舊年嘅時候啦，唔係舊年啊，對唔住，係2020年七月嘅時候咧，政府咧就發布咗一份有關於晚期照顧即係預設醫療指示同埋病人在居所離世嘅立法建議嘅公眾諮詢報告。而今日咧，政府就係向立法會嘅衛生事務委員會咧交代翻佢哋嘅立法框架建議嘅。根據而家嗰個立法框架建議咧係點樣咧？首先咧就係將而家預設醫療指示本來咧就係普通法嘅規定嘅，佢而家咧就會寫入一個成文嘅法則，係增加咗相關人士嘅法律保障。咁佢主要就係包含咧幾部分嘅。第一就係話預設醫療指示咧，佢係需要咧嗰個訂立者咧係用一個範本嘅表格。咁不過政府喺個文件都話嘅，唔係採取範本表格嘅預設醫療指示，只要係符合到個條例草案嘅要求咧，亦都會係視之為有效嘅。呢個係第一點。而更加重要一點就係、究竟邊啲人係可以訂立個預設醫療指示咧？就係話佢係年滿18歲，佢精神上係有能力行事嘅人，佢咧就可以設立一個預設嘅醫療指示，就係講到明，如果我係冇精神能力嘅行事嘅時候咧，咁只要我滿足咗即係相關條例嘅一啲嘅條件，就可以咧根據我指示嚟做，其他人係唔可以咧對我咧做一啲即係其他嘅一啲嘅維持生命嘅治療嘅。嗱，咁呢個就好清晰啦。第二樣嘢咧都好重要，就係訂立預設醫療指示嘅時候要有啲咩條件咧？必須係要兩個人作證，其中一個人咧要係醫生嚟嘅，而醫生就係為咗要去信納咧訂立呢個指示嘅人，佢訂立嗰陣時個精神上係有能力行事，即係清晰嘅。另外亦都要向嗰個訂立嘅人咧就清楚解釋咧呢個預設醫療指示嘅性質啦，同埋你拒絕接受一啲指明治療嘅後果。而嗰兩個見證人咧，除咗要符合某啲条件之外咧，亦都系要系冇权享有订立者嘅遗产入边嘅任何权益，呢啲就系嗰个保障嘅部分啦。吓，潘永祥 系嗱，当然啦，呢啲就都好清晰，譬如话喺法里边。咁但系我觉得有阵时咧，可能会唔会有啲灰色地带咧咁样？嗱，如果譬如话佢系好清醒，咁话我唔想抢救。咁呢啲都會清晰嘅，一般嚟講都係講緊佢冇咗呼吸啊，或者嗰個心跳停咗啊咁樣。咁但係有啲所謂維持生命咁樣，嗱，比如話佢已經係有肺炎咁樣，最初當然係唔係諗住佢係末期啦，咁可能都會醫治咁樣。咁到最後咧，可能醫生都診斷為咧，其實佢嗰個抵抗力咧好差噶啦，即係嗰個肺都一路差落去咁樣。咁其實到佢真係冇咗心跳嗰陣，搶唔搶救咧咁樣？咁依一個搶救依個一刻，咁都容易清晰嘅，即係依個就係維持生命。咁你唔搶救，唔做依個心肺復甦，咁咪就係唔可以維持生命啦。咁但係好多時佢，比如話佢雖然佢個肺係差，咁但係好多時只要你要一個即係供應氧氣俾佢，咁或者同一啲針。打啲針去維持一個嗰個腎上素咁樣，咁依啲又唔係好似心肺復甦咁樣，但又唔係話好似我哋一般嗰個所謂嘅治療啊，即係諗住食藥令到咧就增加個抵抗力，可能最終咧佢個肺炎冇咗咁樣，咁但係可能介乎兩者，即係話你就算用依啲咁嘅治療咧，佢最終可能都未必救得翻。但如果你唔用呢咁嘅治療咧，佢就可能咧好短暫嘅時間咧，佢就會離世咁樣。就好比於頭先話嗰啲心肺復甦，你唔做咧，佢就即時會可能搶救唔到啦。 咁嗰啲所謂，比如俾一啲藥去俾佢吸啦，又或者係俾一啲藥佢，等佢啲仍然維持佢嗰個生命咁樣。咁嗰啲又算唔算係搶救咧？咁樣又算唔算係停止治療啊？亦或搶救咧？咁樣咁係屬於邊類咧？咁佢嗰個精神狀態仍然可以俾指示嘅時候，梗係俾咗啲咩指示咧？咁樣嚇。 嗯，不過要留意一樣嘢咧，就係頭先講緊佢係可以預設醫療指示咧，就唔單止係話佢拒絕接受心肺復甦，亦都可以拒絕咧接受一啲指明嘅治療嘅。啊，對於呢個立法，大家點睇呢？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就係香港老年學會嘅會長梁萬福醫生嘅。梁醫生你好， 係梁醫生你好， 你好。 係嗱，咁啊，而家政府咧就打算就住預設醫療指示咧去個立法啦。你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下其实立法嘅保障同埋而家唔立法之下，我哋都预设如可以做预设医疗指示咧。其实对于各个嘅持份者嘅保障相距系有几大咧？ 嗱，其实立法同唔立法嘅主要分别咧，就系话我哋有一个既定嘅法律嘅框架。咁其实咧，我哋喺预设医疗指示旧有嘅指引里边，用所谓普通法嘅指引里边咧，其实就话喺一个普通法里边立一个咁嘅。即係以前叫所謂 living will， 我哋而家再叫做預設醫療指示咧，都同樣地係有效。就話我要死亡嘅時候，我唔做 A B C D E， 咁咧喺一個普通法行使嘅地方裏邊，喺香港嚟講咧係有效嘅。不過就因為正正嗰個冇一個立法嘅程序，而係冇對好多所謂持份者嚟講咧，可能有擔憂。其實第一個擔憂咧，好多時就係個醫療機構，譬如有一個人，佢都係已知係末期病患，亦都係簽咗呢個預設醫療指示。預設醫療指示咧，好想講話，佢唔接受任何嘅介入性治療啦。譬如話，佢唔會做心外壓，好明顯啦。咁啊，唔做呼吸機啦，甚至乎咧，佢唔用強心針啦。好似頭先嗰個朋友咁講，咁啊寫曬喺度，咁寫曬喺度咧，咁嗰個去到個醫療機構嗰啲。即係醫療人員會擔心啦，現時個法例裏面會唔會有保障我？即係執行呢件事會俾人告，告上法庭點算？因為未有告過啦，咁所以大家都唔知嗰個法一個保障有幾多。咁所以新增咗一個立法個程序咧，其實就係保障咗嗰、那個即係醫療提供者，如果有一個有效嘅預設醫療指示簽訂，亦都確立咗呢、這個。人係一個所謂末期嘅病患，即係佢死亡係必然嘅時候咧，佢哋遵從嘅意願咧，係得到喺個法律嘅保障。喺呢個整體推行嘅預設醫療指示咧，係會有一個大嘅一個即係方面嘅即係提升嘅，即係喺個服務提供者嗰度咧個擔憂少咗。之前咧，其實好多服務提供者咧，因為佢都唔清楚，究竟個法律責任喺邊度啊？佢會唔會俾人告啊？屋企人會唔會告佢？咁啊喺立咗法之後咧，就好清晰啦。屋企人唔可以因為呢、這個人立咗預設醫療指示，個醫療提供者譬如一個公立醫院嘅醫生啊，真係我咩都唔做啊，咁佢就會死亡啊？會唔會俾人告咧？告唔入啦，咁呢个咧就系比较清晰嘅。 嗱，梁医生，其实咧，根据你哋即系过往处理咧，呢啲预设医疗指示，譬如佢嗰啲嘅订立人咧，佢会写系拒绝接受指明治疗咧，系可以写到有几阔咧？因为拒绝接受指明治疗就唔单止净系讲话你唔做心肺复苏法啊嘛，可以系包含其他嘢啊嘛。譬如头先阿潘永祥讲到一啲嘅情景，佢可能唔知道原来自己会去到最后嘅时候会有肺炎，可能系咪昏迷咁样嘅？咁究竟一般嚟讲呢啲预设医疗指示写嘅范围会系要写到有几阔或者有几清晰咧？ 嗱，其实咧喺现时香港已经有即系医管局都有用紧一个即系既定嘅预设医疗指示嘅框架嘅，即系个包括基本上咧就可以有1、2、3、4样啦，一就好明确，大家知道当个心停嘅时候唔做心肺复苏咁呢个大家清晰嘅。二就系用唔用人工嘅呼吸机，即系话插咗个喉用个机嚟泵。三就系用唔用人工嘅即系位置方法，呢个系人工位置方法，包括只管位置啦，譬如话鼻管位置或者系插咗落去嗰个即系做个胃造口嗰种位置啦。 第四方面咧，就係話我哋一啲維持生命嘅治療，包括譬如話強心針啊、洗腎啊、輸血啊，咁呢啲咧都係一類咧係可以止血。咁作為立一個預設醫療指示嘅人士咧，可以即係選項係一二三四都得，即係話佢可以淨係話我唔做心肺復甦術啫，其他人我都就係或者一二三四都唔做啦，我真係去到末期會死嘅時候，你唔好搞我咁多啦。咁呢個咧就可以好清晰明確寫喺度。咁當然咧就係話喺過往嚟講，都好多人都話有灰色地帶，就話咁醫與唔醫之間係咪又會死亡？咁喺嗰個以往嘅指引裏面咧，其實咩叫末期疾病咧，都要經過醫生嘅評估，就話呢個人是面對即係無可救治的一個疾病，需要兩個醫生都認同佢一個末期嘅病患，即係死亡係必然嘅時候咧，嗰、那個預設醫療指示先至係有效。咁譬如話佢嘅簡單地一個肺炎，佢用唔用抗生素，用唔用一啲嘅呼即係氧氣，咁呢個咧係醫療上面嘅需要，又唔係維持生命治療，所以我哋要清楚一個維持生命治療嗰個方案啦。就話，即係我哋唔接受維持生命治療，唔代表呢個人咧係唔可以有呢個醫療依樣。呢個正正係需要，佢需要即係因應佢有個疾病而進行治療啦。咁當然另一個好重要就係話舒緩治療啦，即係話痛症啊。減低痛楚啊，減低不舒適嘅咧，氧氣啊，全部咧都係要應用喺度嘅。 夏佩長， 梁醫生，如果聽你咁講咧，就可以可能真係即而到我有啲憂慮就係、是，因為有啲可能比如癌症嘅末期嘅病人咧，咁啊諗住啊，我都大約都係有一年半載嘅壽命啦，咁所以變咗到嗰個階段嘅時候，咁就如果真係需要搶救就都唔好啦咁樣。咁但係可能真係未必。知道咧，佢入院嗰陣時候咧，突然間感染到肺炎咧，咁嗰個肺炎我有啲即係遇過啲親友咧，佢真可以咧喺一個禮拜裏邊咧急轉直下嘅。咁嘅時候喺佢嗰個癌症嘅末期病人咧，佢冇諗住咧嗰個肺炎佢唔醫噶嘛，即係因為醫咗之後仍然可能有一年半載壽命噶嘛。咁即係如果聽你咁講，如果佢就嗰個指嗰、那個醫療指示純粹都因為個末期嘅癌症而突然間。在入院其中佢有一個肺炎咧，即係話咧，依一個指示話啊，唔需要再維持佢生命咧。其實一般醫療人員咧就唔會因為佢做咗個指示而佢就算有肺炎咧都唔會醫佢。 肺炎係醫嘅， 係會醫 嘅 嗬。 肺炎係醫嘅，佢唔係嗰個病本身。譬如話佢簡單地啦，即係話佢可能有大腸腫瘤，做唔到手術，係所謂第四期。咁如果係同嗰個疾病而有關嗰、那個即係叫即係逐步一級級級跌落去啦，或者出血啊、塞塞腸啊，佢都唔做任何嘢做得到。咁呢啲引起佢個狀態一路差落去，咁咧就死亡係必然咧。咁呢個就個預設醫療指示會做啦。咁但係譬如話佢係真係個大腸腫瘤，或者即係擴散到或者前列腺癌去到即係骨有。咁佢入醫院純粹係肺炎，咁想講真地，即係佢係新冠肺炎。咁我哋作為醫療團隊都有責任醫佢嘅，就唔係話肺炎。咁當然個肺炎佢有個階段，佢可能醫下其實即係都係唔好啦。咁進入好末期啦，都可能會死啦。咁喺嗰個階段咧，佢如果真係做咗預設醫療指示咧，醫生都會奉行翻佢嗰個意願，真係佢去到呢個位，即係佢。俾咗好多抗生素佢都唔得啦，吓唞唔到气啦，咁佢都系个末期病患啦，系咪？ 梁医生，关于咧预设医疗指示嘅立法咧，都仲有一啲位咧想同你去倾嘅，或者我哋睇睇五点半之后啦，有冇机会咧可以再同阿梁医生倾下啦？电话号码18721，对于呢个立法你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在访港旅游业和本地需求强劲复苏带动之下，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2.7%， 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季急升 5.3%， 全年增长预测维持在预算案中公布的 3.5%-5.5%。 不过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一季按年进一步实质急挫 18.7%， 另外服务输出明显扩张 16.5%， 受惠于香港和内地和世界各地恢复正常往来，旅游服务输出急升到超过6倍，消费气氛大幅改善，私人消费开支在第一季按年实质急升 13%。 楼市方面，住宅物业市场经历了去年的显著调整之后，在第一季恢复市场气氛改善，交投量首季大约有14,000宗，按年上升 39%，住宅售价在第一季平均反弹 5%。 渔护处农林助理员吴国培在南大屿郊野公园芝麻湾半岛植树期间被野蜂针伤之后晕倒，送院之后证实不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对吴国培工作期间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并且向他的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吴国培曾经在渔护处服务超过40年，之后以退休后服务合约受聘于渔护处。公务员事务局已经同渔护处联络，将会尽力协助他的家人度过悲痛和艰难的时刻。一名33岁男子下午接近3点在大围油安街10号附近一处斜坡进行维修工程期间，怀疑被蜜蜂针到手部，一度晕倒，由同事报警，他之后回复清醒，送到威尔斯医院治理。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特区政府代表团结束访问重庆3日的行程。李家超下午返抵本港之后总结行程，表示访问取得4个成果。他说香港和重庆建立了强烈共识，两地加强合作，优势互补，合力共建高质量发展，两地正式落实渝港合作会议机制，亦都是今届政府第一个与内地省市成立的新合作机制。李家超又说香港和重庆同意在11个领域共同合作发展，包括一带一路建设和经贸投资、金融、科技创新等。两地又正式成立会议机制，今后无论是两地政府、商界和其他界别都会加强互访，增进了解和交流，俾两地发展迈进更高台阶，亦都令香港更好把握融入国家发展的机会。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同埋狂风，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杏花村的快线有中交通意外，现时一大车多。重复一次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杏花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大比较车多。另外，青沙管制区已经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所有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收费广场，无需要在收费亭停车、慢驶或者排队付款，大家都可以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如果未登记已通行的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运输署会在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车主报交隧道费，大家尽快申请啦。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而家去到浸会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而家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乐邻街的车龙去到创资中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启业村的车龙排到德宝花园，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安定村，而屯门望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而家排到去龙日村，锦田公路去上村方向近住百乡消防局的车龙去到桥头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黄珠路隔音屏蝴蝶村方向，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五一黄金周，累计有400多个内地旅行团嚟香港。旅监局行政总裁方安妮， 旅行代理商或者前线嘅工作人员要与时并进去进步。我哋而家成日推广啲文明嘅行为，好多市民都会惊佢哋造成一啲滋扰。你真系要 make sure 成团系要喺香港要受欢迎，就系导游要做嘅嘢咯。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申请登记做选民，或者选民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填妥指定表格，连埋住址证明，透过电邮、网上、邮寄或传真提交申请，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联络，上 v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要求确认住址嘅信记得回复，截止日期都系6月2号，查询2891-1001。 40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由黄景瑜饰演的主角高亮认为， 当兵是我哋呢个年纪的男仔应有的梦想。 由萧战饰演的主角顾一野深信， 只有同自己较量，先至系真正的胜利。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潘永祥。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大家对于政府会就预设医疗指示和居处离世的立法有什么意见和看法呢，都要打电话来跟我们谈谈的。潘永祥，我们继续是跟香港老年学会的会长梁万福医生谈。梁医生你好。 系，大家好。 嗱，咁啊，继续咧要倾一个问题啦。政府咧就话打算咧做一个原则啊，就叫做咧系慎入而出啦。咩叫慎入而出咧？即系你如果系设立预设医疗指示咧，你要好谨慎。但系如果你系要改咗你嘅預設醫療指示咧，個方法係需要容易嘅。咁所以咧，佢今日喺個立法會上面咧，其實亦都有一啲嘅議員關注到啊，你係咪需要設立一個中央資料庫咧？嗱，因為咧，如果根據翻而家個立法建議啦，其實咧佢係需要出示個正本，又或者係一個咧經核實嘅副本咧，然之後先話俾人聽，我有一個咁樣嘅預設醫療指示嘅。咁但係如果你冇一個中央資料庫嘅時候，會唔會 会是有机会很容易地被可能你的亲属或者其他人去推翻了你的决定呢？但看到政府的态度似乎就是对于这里是比较审慎的，因为他就说即如果设立一个中央的电脑系统，当病人去到末期很体弱还要花时间程序在电脑核对的时候再宣告指示无效，就可能会较艰辛，所以就说用纸本做指示了。这一点在实际操作上你怎么看？ 我其实这件事呢就那个争议最紧要呢就是说我们所谓一些生死教育里面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沟通。其实立这个所谓预设医疗指示呢最紧要呢都是定立的预设医疗指示，当个成年人觉得他去到末期的时候不想做 ABC 医或者法咁呢，其实呢最紧要呢就是说我们在定立这个预设医疗指示的时候呢有一个详细的一个解说同埋同屋企人有一个沟通。咁呢个最紧要的角色呢其实医生会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即是医疗提供者呢他是需要同个即是立这个预设医疗指示的人啦同埋家人，即是说他挚爱家亲人，即是他个即是配偶啊仔女啊孙呢，就是要一次过呢解说晒同埋同他们一起去知道这个立这个预设医疗指示的人为什么要立这样东西。令到大家嗰個即係懷疑不存在啦，就話要尊重佢嗰個做法，因為預設醫療指示最終咧係咩時候的出嚟，就話嗰個人唔可以表達，先要攞預設醫療指示出嚟嘅喎。譬如話你同我嚇，咁我有一個病，我明知有一個病，我呢個病必然死亡噶啦。我入到醫院，我就話我唔會做任何手術。我哋有時見到一啲糖尿病病人隻腳爛嘅，佢就堅持唔做手術。锯只脚去就发紧，系咪即系意思就系话佢会死亡系必然？其实佢唔使攞预设医疗指示嚟，即系佢个死亡系预算咗底下，医生都唔会救佢，因为佢必然死亡噶啦嘛。即系毒菌入到心嗰度，佢就死啦。咁所以咧，只系话佢可能认知障碍症中咗风，失能失智底下，佢唔可以表达。 嗯， 所以个预设医疗指示就系会由佢亲人或者个所谓医疗的代言人帮他拎出来话俾即係嗰个提供医疗服务嗰个团队知道啊，佢真係末期病患嘅时候你就唔好帮佢做 ABCD， 佢已经定立咗唔係我决定係佢决定。咁所以呢一个係好重要一个所谓沟通嘅过程。同埋其实我哋都会有接触一啲人嚟想做预设医疗指示，我都话你唔係只嚟见医生签咗跟住收埋佢冇人知道。跟住冇人会同你去尊重你嘅需要啊，所以去做预设医疗指示应该一家大小都一齐嚟倾，倾完之后哦，真係而家健康可能佢而家65岁，佢都可能80岁至有病啦，其实每一年佢都要拎返出嚟同个亲人讲下，我都係会奉行呢样嘢呢。 当然梁医生最理想就做到一个良好的沟通啦，但是人际关系特别是家庭关系呢是相当之复杂的。真是难保呢你同佢沟通上呢有一啲嘅家属呢都会觉得喂其实我唔同意你嗰个指示，我就将你嗰张嘅指示系销毁咗撕咗咁就冇效啦。咁点呢？ 咁呢样嘢就系、是、都系最难搞嘅善事嚟嘅。即系话佢即系咁，当然你点去保障你个即系正本系唔会被人破坏呢个重要啦。政府被破坏之余，同有佢副本啦。头先讲嗰啲副本系经核证之下存在。咁当然头先讲过，你摆唔摆中央名册呢，即系我哋喺咨询期间都有好多唔同嘅人去有提议，就话我哋需要即系呢个其实嗰度所谓个名册本身呢，就令到医疗提供者容易啲去知道呢个人有一个预设医疗指示，就唔使话啊好老远揾出嚟咯，咁就政策屋企人都同意嘅时候，大家都安心。咁所以，但系有争议嘅时候咧，咁如果见到真系有嗰个所谓即系正本，亦都有屋企人嚟到话，可能你讲紧有8个仔女，咁就真系有个仔女拎咗个预设医疗指示去到个医疗提供者手上边，亦都佢就真系末期嘅情况，咁医生就会。即係可以遵從，咁當然呢8个仔女可能有4个就我哋都冇認同呢、這個我老豆咗一樣嘢，但係就即係唔成立嘅，因為嗰個設立預設呢條指示係佢老豆設立，就其他人係唔可以反對。不過頭先講，如果佢將個正本俾爛咗，就唔存在咯。 咁呢個就係個法律嗰個依歸喎。 啊，即係最後其實都係要講緊一個教育嘅問題啦。多謝曬你啊，梁萬福醫生，唔該曬。梁萬福醫生咧係香港老年學會嘅會長嚟嘅。嗱，咁但係站喺一個病人權益角度，又點睇咧？如果冇一個中央資料庫，會唔會係有啲議員就形容會唔會係變咗神入亂出咧？嚇，18723一同我哋傾下，可以打嚟同我哋發表你嘅意見同睇法。電話旁邊咧，潘永祥，我哋請嚟咧病人權。权益协会嘅干事彭洪昌嘅，彭昌你好， 系彭昌你好， 系 彭昌，系你好， 你好，陈燕平你好，欢迎你好。 我哋刚才就倾紧咧有关于预设医疗指示嘅立法问题啦，咁其中一个咧今日。在个会议上面立法会议员都比较关注的就是政府不打似乎个态度上面就不是太打算设立一个中央的资料库因为就说如果要更改的时候呢可能是个手续会比较繁复的。那你又怎么看呢即是如果不设立一个中央资料库它会不会是出现了违反病人意愿的情况呢 我想即係政府嗰個理據咧，又唔可以話唔合理嘅地方就係話，因為個中央資料庫咧，你要去真係實際操作嘅時候，那個決定，即係我醫護人員或者係個到場嘅救護員，佢進唔進行嗰個搶救咧，喺嗰刻如果佢仲要再去即係核實一下啊，共中央資料庫有冇呢個人嘅意願係點，然之後又再對一對現場有冇呢啲嘅文件資料。咁可能咧，反為就係即係遲咗去做某啲嘅決定。 嗯。 咁調翻轉，即係如果嗰個人士佢已經有個資本喺手，清楚顯示到佢嗰個意願啦。咁似乎呢個咧就即係符合嗰個實際個操作嘅環境咧，都係即係比較實在啲嘅一個做法嚟。不過我同意頭先阿梁萬寬醫生講咧，其實成個而家預設醫療指示今次嗰個法例咧，其實純粹就處理緊一個法例上嘅問題。就令到啲醫護人員啦，又醫生啊，或者係急救員啊，或者係一啲安老院舍咧，其實佢哋可以減少到佢哋嗰個擔憂，以至到咧佢可以尊重到病人嗰個意願。但係其實而家係喺成個所謂晚期嘅照顧底下處理呢個預設醫療指示咧，只不過係第一步嚟嘅啫。如果冇一個足夠嘅服務支援咧，其實就做唔到頭先啊梁醫生咁講。在那個溝通上或者教育上呢是能夠再將整個預設醫療指示背後所涉及到的晚期照顧呢是能夠更加推廣令到更加多人呢是可以用到即是這個服務訂立到他們即是配合到他們議員的指示。咁反而我就覺得現在立法都是第一步啫再下去呢其實政府應該更加加強到即是這些方面的服務支援先至能夠令到更加多人是即知道什麼是為之預設醫療指示不過意義在哪裡。然後怎樣支援他們去做好跟家人的溝通跟著呢就順從他們議員在那一刻就執行他那個指示了 彭昌啊即我都遇到有些如果即家族大一些比如說他有五六個子女啊或者甚至可能多一些呢咁都好多時都出現一個現象咧，就係咧，某個仔或者某個孫咁樣同我傾，咁你話啊，預設依個指示醫療指示咁啊，咁好，咁啊，梗係有嘅理據咁啊，說服個老人家啦。但可能到遲啲有另一個孫或者另一個仔咁樣同佢講，佢話唔好啊，點都我哋要即係你能夠即係陪得我哋幾多得幾多咁啊？佢又話哦，咁啊又好啦咁樣。咁我就會唔會擔心，如果你即係冇一個中央資料庫咧，咁變咗可能佢最初時即係個議員就話啊，都係預設醫療指示就唔夠佢啦，有咩事講咁樣。咁但係第二個孫或者第二個仔女同突然間同醫護人員講話，其實佢已經同我講咗話取消噶啦咁樣，即係咁嘅時候，咁變咗究竟嗰個醫護人員信邊個好咧？咁樣，因為的確個嗰個又係真係佢。最親的仔女或者孫啊咁樣，咁唔同嘅孫同唔同嘅仔女又有唔同嘅睇法，嗰個講法。咁嘅時候，因為如果你而家個做法就話咧，嚴入寬出嘛，即係只要有一兩個證人話啊，佢已經取消咗就得啦咁樣。咁變咗，如果啲仔女多或者孫多嘅，咁變咗對醫護人員嗰個困擾會唔會又好大咧？如果你冇一個中央資料庫的話。 但我思疑咧，即係無論有冇個中央資料庫咧，呢個情況咧都唔容易處理或解決嘅，因為 即係調翻轉嗰個情況，可能就係、是、正正因為有個中央資料庫，個病人要改變佢嘅意願嘅時候咧，係未趕得及去更改去聯絡呢個資料庫，然之後就更改佢個意願都有可能出現啊嘛。所以我覺得個重點範圍就唔在於話有冇中央資料庫，反而有同冇咧都有各自佢即係個利弊。但更加重要就是話點樣喺你定立呢個指示之前，或者係未能夠即係未需要執行之前咧，就能夠促進到嗰個病人同埋屋企人嗰個溝通。而呢一樣嘢就正正係有個服務支援嗰個需要。你做到做好呢一步咧，其實就無論有冇個中央資料庫都好咧，其實都可以係即係做得到，即、就、係、是、尊重到病人嗰個意願咯。 彭昌留意到咧，你有一个关注嘅就系关于嗰个门槛嘅问题，因为根据而家咧个立法，首先咧佢就应该系个预设医疗指示，应该系要用翻一份嘅指明嘅表格啦。咁不过佢都话咧，如果唔系采用个范本表格咧，只要你符合到条例草案嘅要求咧，都会系视之为有效嘅。另外就必须要两个人见证啦，其中一个咧就要系医生。留意到你有一个关注就系话会唔会？门槛比较高，譬如就是去找医生去做医指示的时候，可能涉及到一些比较高的收费，未必令到基层的人士都可以、用到樣。但是如果他不规定有一个医生，又会不会出现了另外的一些漏弊出现呢？ 是的，没错，即是我们觉得呢，有一个医生作为一个见证人呢，其实都是需要的。因为你即是一般人，咁他就咁定立自己一个所谓一个指示，咁其实未必明白就是乜嘢是为之一个末期的状况呢，乜嘢是即是去到咩地步啊，进唔进行，接唔接受某啲嘅医疗嘅程序去延续嗰个生命呢，其实好多嘢呢就一般人都未必清楚啦。所以都是要有个医生去讲解，然之后那个人士明白啦。然之後，醫生係作為一個見證人簽署咧，我哋覺得係有需要嘅。好啦，但係你有呢個醫生作為見證人嘅時候咧，我諗一般人即係當然，如果佢有資源嘅，佢有自己嘅家庭醫生，咁當然冇問題啦。咁但係即係一般人或者係基層嘅市民，佢真係需要去揾一個醫生作為一個見證人簽署咧，或者同佢講解嗰、那個指示嘅內容咧，其實都未必咁容易。所以個亦都翻翻轉就係頭先講。如果政府冇一个好有资源去支援一啲个服务嘅发展咧，其实对于一般人嚟讲咧，就未必系真系运用得到，即系呢个指示咧，就即系等到病人其他人知道佢嗰、那个临终前嘅意愿，然之后去遵从佢个指示咧，就执行咯。 好啊，彭昌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彭昌咧系病人权益协会嘅干事嚟嘅，嗱呢个时间咧，潘远祥，我哋不如都请嚟啦。今日有参与会议嘅立法会议员啊，系嚟自医疗卫生界嘅林哲源啊，林医生你好， 系林哲源你好， 系嗱林哲源啊，今日咧留意到喺个会上面咧，当然就即系你哋嘅同僚比较多关注咧，就系中央登记系统或者中央资料库呢个问题啦。咁嗱，其实对于呢个嘅议案上面，你自己个睇法系点样咧？因为如果佢设立一个中央登记系统咧，又可能会令到撤销系比较麻烦，甚至可能会出现赶唔切嘅情况。 其实唔一定嘅，我谂各有好处与坏处。即系如果你系现在即系政府嘅建议咧，就系、是、书写啦。咁如果系书写嗰份文件咧，你随时带喺身处，当然你可以搣咗佢，或者你摆柜桶处，你都会揾得到佢。咁但系有时你可能会交咗俾阿仔。咁你諗下諗下，我都係想唔要去啦。阿仔出咗差咁點呢？又或者你真係有時病到某個階段，你都唔記得咗擺咗去邊，要揾。咁我諗就係即係長者要有時唔記得咗啲嘢擺邊唔出奇嘅，病都好緊要嘅都會。所以有時你揾嗰份嘢出嚟就都係一個麻煩。咁再加上話其實都容許有個核實咗嘅副本出現。咁如果你有一张正本，有两张副本，到时你搣边张咧，搣唔晒咁点咧？即系有时可能会产生一个混乱，呢个都系可以发生嘅。当然嘅好处就系你一张纸，咁我搣咗就冇咗啦。咁但系如果你用电子版本嘅，佢好处系乜嘢咧？咁如果譬如我 call 白车，咁嗰边问问，你亲人嗬？咁身份证啊，唔该，一对哦，呢、這个人士原来已经佢一睇知道系乜嘢病，知道有一个预设医疗指示，或者知道佢系有一个唔好做心肺复苏法嘅指示，咁你嗰边就好清楚。咁到可能去到病人，佢可唔可以取消咧？嗱，呢个就视乎 我哋自己對於嗰個電子公共服務有幾熟悉。如果你用慣嘅，你撳開咗用手指模開咗佢，你係咪好難取消呢？其實亦都唔係，而且你一定知道佢喺個樹就喺個樹。所以我相信佢有好處有壞處，壞處就可能啲人唔識得用個電子系統嘅時候呢，佢就會覺得好好驚。咁因此我會覺得可唔可以呢，我哋係俾個市民自己決定，你一係就電子版本，一系就书写版本，但你唔可以两样都要，是但一个，你可以转就转就转晒，咁我谂会系一个比较上安稳嘅做法。 阿林医生啊，头先你讲都的确有咩实际嘅需要，比如话即系嗰个老人家咁样，佢做咗一个即系纸本嘅时候，有阵时候都唔知诶挤咗去边。头先我讲有啲俾我仔，佢又可能出差又唔喺香港，咁可唔可以即系比如话第一次？一般嚟讲，佢做一个第一次嗰、那个即系指示嘅时候，佢都相对嚟讲都系较为清醒啦。咁就算系一啲末期癌症咁样，佢都可能早阶段佢都可能做到啲清晰嘅指示嘅。咁我譬如即系话咧，第一个即系指示咧，一定要系中央资料库。即系话咧，我一定要就算系纸写一个纸度咧，都要入咗中央先。咁然后咧，即系话咧，所有都系我依据，就唔会话因为佢。突然间唔记得咗走去边，或者有啲亲人拎咗未翻屋企咁啊，就提交唔到。但系往后嘅日子到要改嘅时候，就可能会谨慎啲，即系话咧，唔系话佢啲仔女或者见证人话佢改咗就得啦。咁就可能系要即系会唔会真系谨慎啲？可能要纸本好，或者系甚至可能要去中央资料库咧，即系会唔会咁嘅时候变咗有个折冲喺度咧吓？ 可以，即系如果。現在我哋嘅希望就係、是、你入嘅時候你要好小心去諗得好清楚，我真係咁樣做。但係走嘅時候我都係唔玩啦，你都係要救我，咁我最快嘅速度可以取消咗佢。咁即係如果你又喺個中央有版本，即係喺個佢嗰個我哋叫做儲存嘅地方啦，有一份係文件係算你手上有一份，你撕咗手上面嘅時候，咁你。都要通知翻嗰边，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可以产生一个问题。所以你问我就纸就纸，电子就电子，就唔好两样啦。咁如果系纸嘅搣咗就冇咗噶啦。咁即系你话摆喺边处，咁我相信咁讲，即系头先系有个担忧，但系即系若果一个好重要嘅文件，即系喺我临终嘅时候，其中一份对我嚟讲系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当然另外一份可能系遗嘱啦。 系。 咁嘅时候呢份我都会系比较上谨慎，摆喺个一定会记得嘅地方。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嘅。 嗯， 所以我觉得两个方法其实都可以。 嗱，林医生仲有大概分零钟啊，咁好快想讲讲咧，就系嗰个病人定立嘅时候嘅精神状态啊，因为佢而家就要你精神有能力嘅时候先至可以定立啊嘛，就系为咗你精神冇能力嘅时候咧去做定一啲嘅指示啊嘛。但系你就关注到嗰中间点样去睇嗰个人个精神能力嘅时候嘅界定，其实而家个程序上面有啲咩问题咧？ 而家冇乜问题嘅，只不过我谂业界会有个担忧，喂，如果真系有争议嘅时候，咁俾人系挑战，喂，你有冇做嗰个好详细嘅、好客观嘅一个精神评估咧？咁呢个亦都未必个医生会得做，有时本身我唔系一个精神科，咁我未必系识做，我系外科医生嘅时候，我唔一定识做呢样嘢。咁但系其实呢个我觉得唔系最重要嘅，因为个原则上咧，我哋唔系要去平衡一个人佢到底系咪百分之百好清醒。而是呢，我哋要確保呢個人係明白，或者最大程度上明白佢嘅問題係乜嘢，佢病係乜嘢，佢落去會變成點樣。然之後第三樣就係、是、我俾乜嘢治療，唔俾咩治療對佢會有咩影響。然之後呢係根據佢最能夠做得到嘅意願嚟到去決定。當時佢就算唔係百分之百清醒，呢、这個人都有佢可以作自己決定嘅佢都可以有個權利去作為自己作個決定㗎嘛。所以我嘅責任係幫佢去行出呢一步，咁你就唔可以翻转头话我喂佢系咪百分之百清晰？你用咗咩嘢嘅方法去平衡？我谂呢个唔应该咁样，而系我尽我嘅所有能力去帮佢喺合理嘅情况底下，佢去作到个决定。所以呢个先至系嗰个精髓，成个法理嘅精神啊。咁啊，即系变咗呢个要写得清楚少少，我相信。 好多谢晒你，林哲元医生嘅。跟住我哋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啦，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港岛东区走廊的交通啦。之前东区走廊东行线去柴湾，咁啊近住杏花村对开的快线咧，曾经有意外事故噶，咁啊头先就比较多车啦，而家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咁啊交通就回复畅顺嘅。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就去到嘉华国际中心，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南道北过海龙尾在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龙尾果栏附近的。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的龙尾近钻石山，大老山隧道沙田，九龙去沙田龙尾彩虹隔音屏。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晚上的六点四十二分啊，继续翻嚟咧，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嗱，潘永祥啊，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哋又关注咧，就系粉岭高尔夫球场咧嘅建屋计划啦，因为咧就有新进展啊。嗱，其实咧呢一个计划咧，就政府系打算咧利用原本而家。整个嘅粉岭高球场就172公顷嘛。咁政府呢就係打算呢用当中嘅大概32公顷嘅土地呢用作发展嘅。而当中呢就大概有 9.54 公顷呢会用作呢住宅用途嘅土地嘅。预计呢会係兴建到12000伙，容纳到呢33600嘅人口嘅，咁啊当中咧就预计政府会喺今个月嘅9月1号啦就收翻地啦，因为佢系属于一个短期租约嘅，8月31号咧个短期租约咧就会届满噶啦，咁政府就会喺9月1号咧就收翻块地，然之后咧就俾土木工程拓展处咧就展开工程嘅，咁预计咧成个如果系起公共房屋嘅工程咧就系2024到2029年嘅，即系预计2029年咧就应该会有咧。嗰、那个嘅12000伙嘅房屋供应噶啦，嗱咁但系佢之前咧都要系经过一啲嘅程序嘅，咁而家咧就系做咗一个环评嘅程序啦。咁啊，其实较早之前咧，我哋个节目都有同大家去到倾过嘅，喺成个嘅环评过程当中啦，之前都一啲嘅委员咧提咗唔同嘅意见同睇法，亦都咧系要求咧系项目倡议人，即系土木工程。拓展处去提交一啲嘅补充资料嘅，咁最后咧，其实土局处就喺之前提交咗个补充资料啦，然之后就喺五月三号嘅时候吓，咁啊环资会咧系曾经倾过，咁最后咧就决定咧系将一啲嘅将呢份嘅环评报告咧就系交俾咧环保处长咧佢哋做审批，咁而寻日咧环保处长咧就审批咗咧呢一份嘅环评报告，并且咧系用一个有条件批准嘅，嗱咁但系当中有啲乜嘢嘅要求咧，其实咧就有四项嘅，但系最重要嗰两点咧就系包括。是要求他要调整他们的起屋的设计和规划，去尽量保留原本有 0.39 公顷的林地的，因为原本的 0.39 公顷的林地即是啲树就会斩了去的。在修改方案之后就要交给环保处处长审批。而另外一个就是要提交一份详细的景观和视觉规划，包括就是审核 建築的高度、樓宇的高度亦都要採取由北向南遞減的設計，減少對於周邊景觀的影響，亦都要利用林木構建一個自然屏障，減少項目對於周圍鄉郊的影響。要滿足這些條件才會批准它整個的環評。 是，咁就即係似乎喺而家呢個階段咧，即係依個將來都唔會成為高爾夫會嘅依一個設施咧，已經成為一個頂局啦。因為到9月1號咧，政府已經話即係因為依個短期租約就會屆滿，咁屆滿咧就會收翻。咁一般嚟講咧，如果政府依個短期租約屆滿而收翻咧，一般嚟講都會圍封啦，同埋你都有啲保安喺嗰個出入口嗰度把守住嘅。咁即係話，無論將來係點都好啦，即係似乎咧，再交翻俾高爾夫球會，我哋做高爾夫球嘅用途咧，就依個幾乎咧等於零咁滯。 咁因為佢短期租約都屆滿啦，咁咪收翻我哋啦。 係啦，咁當然啦，有啲報道咧就話啊，咁9月1號咧收翻咧，咁啊盡快咧就會發展啦，咁啊俾拓展處啦咁樣。咁其實依個都唔係正確嘅，因為咧其實所謂9月1號依一個日子咧，只不過就話嗰個短期租約完咗啦，政府收翻啦。咁即係話依塊地咧就已經即係歸翻政府管理啦。咁但係如果要發展咧，都要有一啲法定程序要做嘅。嗱，第一就係因為依個環保署佢嗰、那個即係批准咧，即係引用翻個環諮會嘅建議啦。咁亦都有啲有限有條件嘅。咁即係話依啲有條件嘅一定要符合到環保署嘅即係嘅批准先得嘅，滿意嘅。咁只不過就話整體嚟講咧，所謂批有條件批准，只不過就話依一個住宅項目，依、這個大嘅一個用途咧就會批准。咁但係頭先都講過咧，有兩個條件啦，包括即係保育嗰個林地啦，同埋嗰啲佈局嘅一個修訂，依啲都係要環保署咧，即係署長審批嘅，同埋批准嘅。咁第二咧，亦都要城規會一啲法定嘅程序嘅，即係包括嚟緊都會有啲公聽會啦。咁公聽會完咗之後咧，係有幾個可能性嘅。第一就話咧，可能原封不動，即係話咧唔會修改啦。咁亦都有可能會係出咗修改。咁可能當然啦，去到最極端嘅，可能咧即係推翻，即係話依個唔可以作為做一個住宅用途啦咁樣。咁可能將來會唔會係一個綠化啊，定係咩咧咁樣？咁所以依三可能性都有嘅，咁所以如果依啲咁嘅法定程序未走完咧，依、這個政府咧應該唔會去發展依一個地帶住嘅。 嗯，吓，呢啲就系要走嘅程序啦。嗱，潘永祥，你都曾经做过城规会嘅委员啦。其实呢个嘅程序都可以系要经历一段时间嘅噃。特别譬如你头先提到一点咧，城规会系最后系可以唔接纳呢一个嘅申请嘅，唔接纳呢唔作用咁嘅方法去做嗰个分区规划大纲图。 系噶，因为过往都曾经试过嘅，即系话原本系将啲绿化地带变做住宅咁样。咁就經過一啲公聽會啊，一啲聽咗呢啲公眾嘅聲音嘅時候咧，最終咧都係推翻咗，唔做一個住宅物業嘅發展都有嘅嚇。咁所以變咗最終咧，究竟城規會嗰個決定係點咧，都係有個變數喺度嘅嚇。 不過都即係政府咧，其實再三都有講過啦，即係發展局咧啊，之前都有講過，就話擬議嘅公營房屋項目咧，係提供12000伙咧，係未來十年咧公營房屋供應嘅重要部分嘅。嗱，咁啊，如果我哋睇翻啦，而家政府嘅做法咧，就係跟住要行呢個城規嘅程序啦，咁亦都要聽公眾嘅意見啦。咁而政府咧，亦都係話為咗俾城規會咧有充足嘅時間去聆聽同埋審議程序啊，咁所以就规划署咧会将咧相关嘅大纲草图咧提交俾行政会议嘅限期咧延长6个月，去到今年咧11月30号为止嘅。如果咁睇，即系似乎最迟我哋应该系过咗11月30号就大概个规划系点样嘅结束噶咯？ 应该系啦，即系一般嚟讲，即系如果佢系因为嗰啲又系一啲公听会啦，呢啲咁嘅咁重要嘅一啲改动啊，或者啲规划咧，咁啊，受好多时咧，公众都好关心嘅吓，咁啊，受变咗佢可能咧，好多人会即系报名出席啊，一啲公听会啊，咁啊，就可能个时间都长嘅，咁同埋有啲情况亦都会城规会委员咧，可能受住一啲问题咧，要求局方咧提供一啲详细嘅资料嘅 去作審批嘅。咁是否要提供啲咩資料咧？同埋當中裏邊討論啲咩事項咧？咁樣咁，但係無論如何咧，我相信咧，即係去到十一月呢段時間咧，即係有一個定案咧，應該都應該係到時咧都會有一個定案喺度嘅啦。 嗯，嗱，發展局咧今日咧亦都有一個跟進嘅新聞稿嘅，咁因為佢就話啦，即係留意到有一啲嘅報道評論咧，就話政府收翻塊土地之後咧，隨即咧就會喺北端，即係嗰塊地嘅北邊嗰個部分咧展開建屋工程。咁但係咧，發展局就話啦，即使咧政府係收翻土地咧，都必須要完成法定嘅規劃程序行事，即係頭先我哋講嗰樣啦。嗱，咁但係要留意，佢就話咧，環保署長批准環境影響評估嘅附設條件咧，可能係會影響到咧以公營房屋發展嘅發展密度啦、樓宇高度啦，以至係發展參數嘅噃。咁即係話咧，其實到時係唔係起到12000伙咧，可能咧都仲係有變數嘅。嗱，電話號碼18723，大家點睇啊？粉嶺高球場咧建屋計劃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我哋請嚟長春社公共事務經理吳希文啦，吳希文你好。 吴希文你好， 你好你好， 系嗱，吴希文啊，首先想问问啦，因为咧环保署环保署长今次批准环评咧系有四个嘅附带条件嘅，咁其中头先两点我哋都讲过啦，咁但我就想请问啦，其中咧就系话要尽量保留原而砍伐嘅0.39公顷林地嘅，修改嘅方案咧要交俾环保署署长审批嘅。嗱，如果以呢个行文同写法，同埋你哋不嬲熟悉嘅程序，其实是不是0.39公顷一定要全部保留晒，定是环保署署长他都有一个的酌情权，如果他觉得提交的方案满意，就算是保留的林地是少于0.39公顷都有机会可以过到关呢？ 是啊是啊，即他的字眼上面其实是我会觉得是留了一些弹性去给即是个项目出现人啦，同埋环保署自己。咁即使即是在而家个讨论当中，即是我指环资会嗰阵时嘅讨论，大家都会好集中去讲嗰0.39公顷嘅林地要点样去保育啦。咁但事实上即是实际那个方案是全面咁样保育到0.39公顷啊，定还是可能净系喺嗰度尽量补多少少嘅部分，咁其余有啲嘅树木可能都要即系要斩走佢啦，咁可能都会有呢个情况嘅，因为以我哋自己有睇一啲嘅规划嘅一啲项目，即系特别又涉及一啲林地砍伐嘅一啲即系发展项目，其实以往佢哋去到一啲叫做 detail design stage， 即系一啲详细设计嘅过程咧，都系会喺嗰个位度会着量叫做多少少呢叫小修小补咯吓，咁所以都唔系话未必话完完全全补晒成片嘅林地，咁但系即系如果佢布局上面可以迁就得到嘅，咁尽量减少斩到几多树，咁当然系最好啦。咁到时可能攞翻呢一样嘢去同环保署去做交代咯吓。 嗯，嗱，另外一点就系话佢要提交一份详细嘅景观同埋视觉规划啦，包括咧系要审核嗰个建筑嘅高度啦、楼宇嘅高度啦，亦都要向由北向南咁样递减嘅设计，减少对周边景观嘅影响。嗱，其实呢啲嘅行文字眼，佢仲有一句就系话亦应利用林木构建自然屏障，其实即系呢啲嘅字眼系咪都系同头先第一点嘅理解一样？到最后就系由环保署长佢去决定，到底而家土国署提交嘅一个修改嘅方案系咪能够令佢满足到？咁未必一定咧系要完全系跟晒嗰四个条件嘅，最紧要就系环保署长系觉得咧系都满足到相关嘅要求啦。咁但系咧，如果系咁嘅时候，环保署长佢作出审批，又系咪需要做一啲嘅即系意见做一啲嘅审批嘅理据嘅交代嘅咧？ 以往就冇话环保署去再喺公众嘅层面要交代呢一啲咁嘅详细嘅设计，究竟点样叫做满足到佢自己嘅部门嘅要求？即系通常都系信任翻部门嗰个专业嘅嗰个评估。咁如果喺翻呢个情况底下，我哋一般嘅接觸就係環保署入面就會同即係項目倡議人啊咁樣來回可能傾好多次啦，就住一啲即係詳細嘅設計啊咁樣，咁要幾耐時間，或者佢究竟點樣去考慮嗰個方案叫做最好？公眾或者即 即使我哋環保團體都好難去知道，咁因為呢啲就係部門自己內部去自己去傾啊咁樣，咁所以最終出咗咗嚟嗰個方案，咁如果係部門自己係滿足到佢自己有啲嘅專業嘅評估嘅相關要求咧，咁佢就會叫做好似叫滿足咗而家環保呢個環評報告入面一啲嘅條件咯。 嗯，仲有另外一点就是呢，今次在医环知会谈的时候啦，啲委员呢都比较关注呢整体嗰个房屋设计嘅布局到底系点样啊。咁所以呢环保处长亦都特别加咗呢一项嘅条件啦。但係譬如以往嚟讲呢，呢个系唔系即系喺环评程序就会去关顾到嘅一点嘅呢，定系其实呢个通常系喺其他嘅一啲嘅法定程序先至会关顾到嘅呢？ 我覺得今次個個案都有係比較特殊一啲嘅，因為我會話其實以往都會提，即委員都會提呢啲嘅即關注。咁以往個處理就係、是會擺咗落去一啲叫附帶條件嗰度咯。咁就係、是留待喺即過咗城規又好，或者過咗環評又好，就喺嗰啲叫做詳細設計嘅階段先會再去處理呢啲問題咯。咁但係今次係比較特殊嘅，咁可能真係粉嶺高球場本身個生態價值係比較即特別啦，亦都比較即複雜一啲。咁所以即喺呢個階段，即有啲委員就會要求係咪應要而家就要清晰去交代呢一樣嘢。咁但係喺即嗰個會議之中，其實最終都冇好好詳細去交代嗰啲嘅佈局要點樣去改變啊。咁所以而家環保署佢落翻一個咁嘅條款，咁即係我覺得都叫做有個空間俾環保署再喺往後嗰啲情況，就住嗰個佈局啊，或者嗰個發展對嗰個生態嘅影響，做多少少嘅把關。 嗯， 啊，唔係問啊，即係嗱，依個即係修訂咧，即係依個環保署依個有條件咁去批核咧，咁就嗱過往即係如果已經係批咗，咁啊簡單啦。咁因為已經有咗環評嗰個 permit 咁樣，咁往後日子咁就好簡單啦，即係去城規會咁啊諮詢。咁當然城規會亦都會就住自己嘅意見咧，可能會有條件去批核一個即係一個規劃許可啦咁樣。咁但係今次咧，似乎有兩個權力嘅中心喺度啦。嗱，第一就話環保署咧，佢又會就住嗰個佈局啊，保育嗰個0.39公頃嗰個林地咧，係著咗有條件。即係嘅批核嘅時候咧，佢即係話要提交啲修訂，令到環保署咧係滿意嘅。咁同一時間，當你喺公聽會嗰陣時候，亦都我相信即係規劃署啊，或者佢哋項目出人咧，亦都係有啲咁嘅佈局啊，或者保育嗰方面就會提交俾城規會。而喺嗰個過程之中，亦都有一啲公眾嘅聆聽啦，公聽會啦。咁嘅時候變咗未？即係你會覺得好有啲怪底，即係有兩個權力中心，咁係咪都要去到環保署佢嗰度，即係搞掂咗啦？你即係最終你係點樣批發佢嗰個佈局，佢嗰個保育嗰個0.39公頃，你真係落實咗啦嘛，批啦嘛，咁然後咧就喺嗰度咧點樣去做佈局設計嘅時候咧，再提交俾城規會啦。咁嘅時候會唔會即係呢段時間又會拖慢咗幾個月咧？ 我反而係覺得其實如果喺環保署即係呢邊佢要求項目出現人去提交嗰啲佈局嗰啲資料啦，喺城規嘅階段其實佢都仲未提交得到咧。我只有要預期，即係嗰啲爭拗啦，即係好多即係之前就住呢個位置一啲爭拗咧都會出現嘅。咁所以你話會唔會拖延咗嗰個項目？我覺得呢個位都要再詳細去研究一下，都會有呢個問題存在。 系咯，同埋嗰个审批嗰阵时候，究竟嗰个状况系点嘅咧？咁即系咪要几时先去一个城规会嗰度咧？同埋个公听会嗰度有咩资料可以俾公众去睇咧？又俾意见咧？因为你的确你环保署仲未真系批噶嘛？ 系啊，系啊，所以就系、是我谂呢个位亦就系会有个争拗咯，就会亦都会将呢个争拗又会摆翻落去城规嗰度。 系咯。 咁係會，亦都真係會對城規嗰個程序嗰度會又有啲變數，公眾一定會繼續針對嗰個位，或者有啲關注人繼續會針對嗰個位去行好多嘅一啲關注。 好啊，多謝曬你，吳希文，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啊，麻煩曬。吳希文咧係長春社嘅公共事務經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就住粉岭高尔夫球场嘅建屋计划啊，你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讲讲嘅。啊，潘永祥，其实咧，环保处长咧，佢批准环评嘅附带条件，除咗头先我哋讲嗰两条之外啦，即系话咧就系要尽量保留咧嘅0.39公顷嘅林地啦，同埋咧要提交一份详细嘅景观同埋视觉规。視覺嘅規劃啦，即係調整個佈局之外咧，佢仲有另外兩點嘅。一點咧就係話個設計咧要加入海綿城市嘅概念，避免咧影響地下水位，盡量去減輕咧洪水嘅風險，以免影響到保育區域嘅重要沼澤林地。其實乜嘢叫做海綿城市咧？係一個比喻嘅講法啦，主要就係講咧你而家喺個城市建設入邊咧，要有防洪啦、防涝啦，亦都要有生態環保功能嘅一個咁樣嘅城市。嘅模型嘅，即系好似海绵一样。嗱，你如果落雨，即系有水啊，洪水嘅时候咧，可以吸水、储水、渗水、净水。平时咧就可以接翻啲水咧，即系嗰啲雨水咧出嚟去到使用，系一个咁样的概念嘅。而另外仲有一点咧，就系话要备存一份树木管理计划，确保咧系补偿种植嘅树木咧系有足够嘅存活率嘅。嗱，如果而家我哋睇翻啦，即系成个嘅粉岭高尔夫球场。那个嘅爱嚟发展个32公顷嘅土地嘅布局咧，其实佢集中喺发展建屋嘅部分咧，就系位于一个好长条形地带嘅北端。咁嗰个嘅北端咧。佢包含咗咧两个嘅项目嘅，一个就主要系公营房屋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学校，而学校嗰度就会比较系贴近咧而家有一条路叫做即系呢个近北区医院啊保健路嗰度嘅，而个公营房屋布局咧就系喺咗即系嗰个嘅成块地咧嘅另一端嘅，咁所以而家佢哋就有一个咁样嘅建议啦，咁而另外嗰块地嘅其他嘅区域咧，主要咧都会系做咗咧，爱嚟做一啲嘅保育嘅用途嘅，以保育为主嘅吓。 系就当然啦，点解大家都关注第一、第二咧嗰个附带条件咧？因为第一同第二咧，的确个喺个整体嘅布局啊、规划啊，就甚至可能将来嗰个楼宇个单位嗰个供应咧都会有影响嘅。咁而第三嗰、那个即系。通常都是啲技術性嘅啫，即係點樣令到嗰個發展嘅時候喺地下裏邊，我有一個即係所謂嘅儲水，即係當有雨水大嗰陣時儲水，跟住停咗雨嗰陣時點樣排翻水啊？咁第四都係一啲管理樹木，咁所以變咗大家都係集中就話第一、第二，究竟點樣去影響嗰個整體嘅規劃啊、佈局啊、景觀啊咁樣？咁呢樣咧就係相對嚟講咧，即係。項目出現人咧，即係要花多啲心思，點樣可以滿足到環保署嗰個要求啦？ 其实呢成份报告呢是当土木署提交了这些补充资料给环资会的时候高尔夫球会香港高尔夫球会呢都对于土木署所提供的资料呢是持有意义的因为就说他们计算那些的物种的数量啊是同这个香港高尔夫球会呢他们自己找到的数量呢是有一个大大的落差啦。咁而香港高尔夫球会呢昨日也发了个声明呢是对于环保署长是有条件批准粉岭高球嘅粉岭高球场嘅发展计划嘅环评咧，系表示极度遗憾嘅，亦都话咧环保署批出嘅批准条件咧，同埋缓解嘅措施咧，完全系基于一个错误错漏嘅环评报告咧而作出，未能够确保到高球场而已发展用地嘅生态完整嘅，而球会咧就会密切留意政府就住发展计划所采取嘅进一步行动，并且咧会继续保护呢一个拥有112年历史嘅活古迹嘅1872311有啲咩意见咧？黄先生你好，黄生 系你好，两位主持你好， 有咩睇法？ 你好， 系啦，两位主持喺呢件事发生之前，你知唔知呢个高尔夫球会，我哋市民可以去玩嘅咧？ 可能比较少嘅市民知道。 我谂啊，绝大部分有啲人都唔知啦。咁有几多个市民用过咧？咁啊，大家可想而知，呢啲系有钱人嘅玩意啦。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咧，就曾经我听到话高尔夫球会话咁样攞咗嚟用地起楼咧。我冇记错就佢话有算香港形象，咁而家香港嘅劏房啊、农屋嗰啲系咪香港形象呢？咁仲有呢就系、入得会嗰啲人，我谂个会费都唔会平啦，但系我谂全部都系有钱人。如果有钱人嘅，如果佢哋要话讲环保嘅，咁点解佢哋唔交翻啲笪地出嚟，可以向地产或者嗰啲中地买地啊？自己可以整个。整翻个私人地方啊！佢哋有咁嘅能力嘅、嗰啲地唔会涉及环保啦，农地啫嘛，中地啫嘛。咁如果你交翻呢啲地出嚟、就算政府真系攞嚟起楼或者卖地，咁我哋都有环保署嘅规划啦，大家都可以，市民都可以提供意见，断估唔会将百几年嘅历史就咁摧毁啊，系咪？我哋市民都唔会俾佢咁做啦。 黄生啊，头先你都讲过话啊，即系香港有几多人会用到呢块地方咧？咁样，咁你言下之意，即系如果譬如呢个唔系一个即系高尔夫球会去管理，同埋一啲某啲特殊嘅人士先可以用到嘅。如果呢块地方系可以其实系一个公园或者公众用嘅地方，其实你言下之意系咪都支唔支持即系呢个发展呢个公屋嘅咧？ 其实好似郊野公园一样啫嘛。而家郊野公園都唔俾嘅，我哋都基本上都唔俾政府開闢噶。而家暫時都係大家市民可以共用啊嘛。大部分人知道點樣可以有益咁樣要用，係咪先？其實而家香港有好多私人嘅會所都係香港政府租俾佢噶。如果所有政府即係我咁講啦，如果將所有會所的地收翻嚟起樓，嗱我咁講啫，起樓咁第時。有冇機會就唔需要填海呢？咁、那個環保係咪又係喺翻度呢？填海嘅環保同而家呢啲咁嘅有規劃嘅環保，大家有冇斟酌過呢？真係有好多會所都係而家都係最政府。好平咁样租俾人哋嘅啫。 不过都要留意呢，阿黄先生，即系其实以前审计处都就住一啲会所嘅租用条件或者系俾公众使用嘅条件咧，系有做过相关嘅报告嘅。咁当然其实有一啲嘅会所咧，佢喺香港嘅即系发展或者系供给某一啲嘅体育运动上面咧，都有佢自己嘅角色嘅。咁似乎就系、是、当时都系有一啲嘅重点就系摆喺究竟公众有几大程度上可以使用。到呢啲嘅设施咯，即系呢个系个重点咯吓。 啱啊，但系就有好多根本就系到时俾人哋话要用嗰时先至话，哎，我有呢个咁嘅俾大众用嘅。其实有好多根本都唔知嘅，即系大家民心啊。呢个高尔夫球会，我就唔知道有可以俾公民。普通市民用 啦。好啊，多谢晒阿黄先生嘅意见啦。不过都补充一下啦，其实呢，根据系呢个香港高尔夫球总会嘅行政总裁赖以尊啦，佢就话咧，粉岭高球场啊，而家每年咧都有大概40到50万人次使用，当中咧四成系属于。非会员嘅，咁佢又话即系收地咧，对于非会员嘅影响比较大啦，亦都会影响到咧高球运动普及化同埋精英运动员嘅训练，因为咧香港有成70%嘅高球比赛咧都系喺粉岭高球场嗰度进行嘅，咁所以就认为收地咧对于体育政策嘅发展咧有深远嘅影响。嗱呢度就牵涉到高球运动究竟你要用几多个洞咧，先至能够完成到嗰个赛事或者系完成到即系成项嘅运动啦。 同埋就佢讲话，比如话有四成系非会员咁样，咁呢啲非会员系来自咩方面嘅咧？即系纯粹即系普通市民啦。因为虽然佢唔系会员，但系可能都系同居球会有密切关系定点嘅咧咁样。咁我主要就系因为公众唔系清楚啊，咁所以一般嚟讲都觉得啊，都系好笼统咁样就话都系居夫球会嘅人先我用得啦咁样。 嗯，同埋头先即係之前提过呢都真係曾经有建筑师呢係建议将呢、这个粉岭高球场呢係作为一个中央公园嘅，因为就係考虑到佢喺入面呢嘅一啲嘅生态嘅价值。咁啊 ,187231, 如果继续想发表意见呢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㗎噃。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每年十月是国际乳癌关注月，一个英国人美琪海萨克47岁被诊断出乳癌。几年之后有一日，她和丈夫坐在武昌人来人往的医院走廊里面，面对剩下两到三个月命的噩耗。美琪的故事并不是到这里就完，而是开始。医院走廊孕育了她一个想法，为什么将这些癌症患者安排到令人不安没什么生气的医院环境？他觉得自己的癌症可能都医不回，但是有些事就可以改变。美琪在1995年去世，之前那一年多他在病床上利用仍然仲有的身心能量，创造他心目中癌症关顾中心的蓝图。在这些中心有很漂亮的建筑和景观，来帮助消化最坏的消息，滋生最好的心境。有图书馆、癌症资讯中心这样，等啲病友知道更多治疗嘅选择，仲主动参与治疗，而唔系瞓喺床上边胡思乱想。佢死后，有关嘅救思陆续由后人付诸实行。今日有近30家癌症关顾中心喺各地，以筹款资助营运，主要咧就系英国。第一间 Maggie's 设喺爱丁堡嘅医院，1996年投入服务。喺医院旁边，但系一啲都唔似医院。病人不再只是穿梭于手术室和病房，而是在治疗生活里面脱下自己所设所谓受害者的标签，在舒适环境过上更好的时光。香港都有一间 Maggie's 的中心，是英国以外第一间，叫做冥期癌症关顾中心，就在屯门医院旁边，2013年正式开放，为患者、家属朋友和照顾者提供适切的资讯、心理和社交支援，包括舒缓癌症治疗副作用的一些课程、松弛练习、中医食疗、太极班之类。那里亦都奉行 Maggie 生前讲过的理念，最重要的是不要被死亡的恐惧夺去生命的欢乐。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潘永祥，跟住我们又关顾一下青少年的精神健康问题。就是因为医务卫生局的医疗卫生研究基金就委托了港大的团队去做了一个的追踪研究。其实他就是在2019年5月到2022年的7月用一个流行病学的方式做青少年的精神健康调查。分析3340个是参与研究介乎15到24岁的青少年的数据，结果就发现有 16.6% 的受访者过去一年都曾经出现精神疾病，当中最普遍就是抑郁症，盛行率是达到 13.7%， 其次就是有躁郁症和广泛性焦虑各占2%。而另外一个要非常值得留意的，就是 19.4% 的受访青少年过去一年出现过自杀的念头，有 5% 是有自杀的计划，有 1.5% 曾经企图自杀。这个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下我们青少年的健康问题的。电话旁边我们又请来香港大学临床医学院精神医学系讲座教授陈友海的。陈友海教授你好。 陈教授你好。 你好。你好。 其实陈友海教授，即系头先我大概讲咗你哋嘅调查嘅一个最主要嘅结果啦。咁但系睇起上嚟，个比率咧都真系唔低，同埋都 比较广泛，即系呢个系咪俾你哋未做调查之前有冇设想过，究竟会有几多人系有一个精神疾病咧？个比例算唔算高咧？ 其实个比例系高噶，系我哋要关注嘅。咁就嗰、那个青年精神健康嗰个嘅情况咧，咁今次咧系第一次。是我哋集中咁样用流行病学方法咧，即系比较有代表性咁样去做一个调查。咁喺呢个研究之前咧，其实我哋系有一啲信号咧，其实青年人精神健康都系有一啲唔系几好嘅状况啦。咁呢个信号咧，唔单单香港嘅，其实国际都有嘅，即系喺过去十年到嘅时间咧，系有一啲嘅即系增加精神嘅精神唔好嘅一啲嘅情況咁樣嚇，咁喺香港我哋就有另外嘅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調查，咁往往係未必咁有代表性或者咁有系統，咁但係都俾我哋喺近年一個信號咧，即、就、係、是、青年嘅精神健康係即係有一個警號咁樣，咁所以我哋先至即係喺呢幾年裏邊咧係進行呢個詳細一啲嘅調查。 但係揾唔揾到個原因啊？乜嘢係導致個比例咁高啊？ 我哋嗱喺嗰个研究里边咧，即系除咗系去揾个数字之外咧，其中一个我哋都系好重视咧，希望揾到一啲背后嘅嗰个嘅根源啦，俾到我哋一啲方向喺将来点样。咁我哋喺呢度咧嗱睇到咧就有四大个范围咧系同即系精神健康唔好咧系有关嘅。第一个范围咧系嗰个家庭嘅关系。咁就同埋即係空間啊，即係喺家庭裏面有冇一啲私人空間咁。咁家庭關係裏面咧，其實係一樣其中一樣嘢咧，喺近呢即係十年或者二十年嘅時間，我哋都睇到香港嘅係有一啲重大嘅轉變嘅，喺離婚率啊嗰啲嘅數字上面啊，咁呢個係一個極需要留意嘅地方啦嚇。咁另外即係缺乏個人一啲嘅私人空間，都係一個重要嘅相關嘅因素。咁就咁呢個我哋就更加不就話嚇香港咁擠迫嘅城市啦，咁我哋都係要探討，即係除咗屋企同埋學校啊或者工作地點之外，我哋有冇一啲即係社會學家叫做第三空間啊 ，third space 一啲即係人可以 relax 嘅，可以現翻無一啲 playful 一啲大家比較平等嘅，冇乜 structure 嘅喺嗰啲咁嘅地方裏面，但係又要唔需要好貴先去得到嗰啲地方啊？咁呢個我哋需即係值得我哋參考將來。咁呢個係第一個範圍，第二個範圍咧就係一啲個人嗰個嘅思維上面夠唔夠樂觀啊？對將來有冇一啲希望啊？咁樣，咁呢啲係傳統即係、就是、正向心理學 address 嘅範圍嚟嘅啊。咁第三個咧重要嘅，即係同精神健康有關嘅範圍咧，就係、是、嗰個生活嘅習慣同埋方式。咁特別係咧，即係其實係轉變得好快咧，係我哋對資訊嗰個處理啊。咁係真係講緊係即係十零年裏面咧，我哋即係由即係有 WiFi 啊、上網啊，到有手機啊，咁不斷喺度演變。其實我哋係咪 ready for 呢啲即係種種嘅 change？ 而呢種嘅 change 我哋嘅個生活咧，唔止年輕人啦嚇，即係每一個人個生活都真係有個大嘅 impact 嘅。咁我哋呢個而家我哋特別就睇到咧，即係手機即係去到一個。即係 overuse 用得太多嘅情況咧，就同呢個即係情緒唔好咧係有個大嘅關係嘅。咁最後一個範圍咧，就係面對逆境嘅時候，我哋個反應。我哋而家發現咧，即係嗱呢幾年好多逆境啦，即係COVID 啊、lockdown 啊、社會嘅轉變等等。咁其實咧，即係唔同嘅年輕人有唔同嘅反應。其中一個我哋留意到嘅值得關注嘅一個嘅，即係嗰個嘅情況咧，就係、是、有部分嘅年輕人咧，佢係容易困喺一個叫做即係重複嘅思考嘅，或者係 rumination 嘅情況。咁即係話咧，不斷諗住一樣嘢。咁呢個即係重複嘅思考嘅，即係如果我哋平時面對住一啲問題，我哋都會咁做嘅。一啲問題要解決，我哋咪即係其實係好自然咧，我哋個腦同埋心理就幫我哋去嘗試。諗到啲解決，但如果嗰個問題係解決唔到嘅時候咧，而我哋又冇辦法脱離呢種狀況咧，咁啊長期困喺呢個 loop 嗰度嘅時候，就即係會幾有影響我哋。 好，嗱，或者我哋七點半翻嚟再繼續傾啊。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消息话，运输署计划收紧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证明的要求，同时赋权运输署署长处理健康情况有怀疑的个案，以确保道路使用者的安全。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下星期五开会讨论。据了解，署方建议将商用车司机需要体检的年龄由70岁下降至65岁，并由每三年一检提升至每年一检，亦会增加体检的细节。相关要求较之前严格，当局有计划修订相关法例指明的疾病或者身体伤残，以及修订體格檢驗證明書的內容，並制定相關醫療指引提供給協助做體檢的醫生。據了解，署方分批與職業司機團體代表會面，交代建議方向，聽取意見，當局會再諮詢醫療界意見，再決定具體方案，初步計劃出年上半年立法。漁護署農林助理員吳國培在南大屿郊野公园芝麻湾半岛植树期间，被野蜂侵伤晕倒，送院后证实不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对吴国培工作期间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并向他的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吴国培曾经在渔护署服务超过40年，之后以退休后服务合约受聘于渔护署。公务员事务局已经与渔护署联络，将会尽力协助他的家人度过悲痛和艰难的时刻。政府公布，在访港旅游业和本地需求强劲复苏带动下，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2.7%， 经季节性调整后按季急升 5.3%， 全年增长预测维持在预算案中公布的 3.5% 至 5.5%。 不过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一季按年进一步实质急挫 18.7%，另外，服務輸出明顯擴張 16.5%， 旅遊服務輸出急升至超過6倍，私人消費開支按年實質急升 13%。 樓市方面，交投量首季大約有14,000宗，按年上升 39%， 住宅售價在第一季平均反彈 5%。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当局正审视建造及运输业的劳动力不足问题，已经承诺今年年中或者之前提出应对方案，包括若果经过本地招聘仍然有人手不足，需要考虑输入外劳。但他强调，方案要顾及多方面考虑，尽量做到平衡并妥善处理，做到本地工人优先就业。被問到以輸入外勞解決人手不足問題會否令問題惡性循環，孫玉涵重申一定以本地工人就業優先。他又說，因應經濟發展需要，如果運用所有方法都有明顯勞動力不足，當然要考慮輸入外勞，但會充分溝通。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稍后骤雨增多和有雷暴，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和狂风，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较为明朗。现在的气温2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嘅快线有宗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北架山花园。重复一次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隧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北架山花园。另外，青沙管制区已经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所有嘅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收费广场，无需要喺收费嘅广场里面停车慢驶或者排队付款都。 可以直接驶过去的，大家就可以直接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如果未登记已通行的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运输署会在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车主补交隧道费，大家就尽快申请了。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思瑞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车龙消散紧去到笔架山花园。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思瑞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去思瑞排到永光书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去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的车龙去到界限街近住喇沙小学，而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车多，而家排到喇沙利道。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都几长下的，去到转车站。然之后呢，我们再看看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方向近住黄金海岸一带都比较车多繁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工作水业警告分三个级别，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会长伍新华： 黄转红，红转黑之间，我哋都要不断咁转变地盘嘅施工，我哋唔系话停就停嘅。 清洁工人职工会组织干事梁子欣： 一概而论，将所有清洁工界定做中等劳动系比较单一咗，有啲工友需要搬运大型物件嘅。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近年流感活跃程度比以往低，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亦会下降。 系啊，当人流同社交活动渐趋频繁，患上流感嘅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病毒嘅免疫力，有效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 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五十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最后阴谋引爆终极结局。 逃离雷城之后，吴邪逐渐察觉到整件事幕后另有一股势力，目的是启动莲花神器开启终极宝藏，而奸细的真正身份竟然是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最终回，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咁喺七点半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咧系香港大学嘅临床香港大学。临床医学院精神医学系的讲座教授陈友海倾紧嘅，就是关于他们一个嘅调查，就是发觉咧系3340名参与研究介乎15到24岁的青少年入边咧，当中咧有成16.6%嘅受访者过去一年咧曾经出现精神疾病嘅。咁啊，潘永祥，我哋请翻咧陈友海教授出嚟。陈友海教授，你好。 你好 ，Hello， 你好。 嗱，刚才咧你就同我哋分析咗啦，即系有啲咩原因咧，可能系导致到或者是个风险因素呢，导致到他们会出现精神疾病。咁我留意到当中你其中讲到一样嘢嘅，就是他们譬如用手机一啲嘅数码生活。咁但係其实而家呢个世代呢，你好难避免青少年用手机，小学都会去到用手机㗎啦。咁但係点样即係点样去话俾大家听，原来呢个可能会同他们嘅精神疾病係有关系㗎呢？ 好，其实即係手机呢，我哋係冇可能唔用㗎。咁我哋呢其实而家要探讨嘅呢係點樣可以健康咁樣去用手机。 咁喺即係科技咧，好急速咁樣演變嘅。其實我哋講緊十幾年，已經對我哋即係生活啊、communication 啊，即係造成好重大嘅即係轉變啦。無論年輕人亦或其他人都係好咁樣。我哋其實都要問一個問題，就係我哋係咪即係 ready for 呢啲轉變咧？咁我舉一個例咧，就係話即係其實每一次有一啲嘅科技上嘅進步咧，其實咧都係令到我哋咧係難咗一啲嘅，令到我哋方便咗一啲，啲嘢自動化咗一啲嘅。咁每樣嘢都係睇嚟係好事嚟嘅。咁但係我哋咧同時咧，亦都發現咧喺咁樣嘅過程裏邊咧，其實我哋人嗰個嘅角色同埋我哋個主動性咧，就會推咗去即係側邊嗰度啊咁樣。咁呢啲嘅進步咧，其實咧遲早佢哋係會逼我哋去思考嘅。喂，到底人？嗰、那個或者特別年輕人，即係我個價值喺邊度？有啲咩係我做唔到嘅、啊？咁好似話即係以前咧，我哋讀書好簡單，即係我首先我揾到本好嘅書，跟住咧我記曬啲嘢，跟住我喺適當嘅場合用翻嗰啲嘢，所以我就已經有價值，即係係一個專業嘅人士啊咁樣。但係而家嗰個資訊本身咧，已經唔係真係即係嗰個關鍵啦。咁年輕人佢嚇咁啊，學習裏邊就係啦，考試。記得啲嘢都單單記得係唔足夠，咁其實呢樣嘢一路咧係去逼我哋咧係去我哋個 skills 應該係點咧？我將來我點樣先至即係 contribute 到個價值？咁所以咧，我哋話喺呢個 survey 裏邊咧，我哋問年輕人嚇，即係讀緊書嗰啲，你最大嘅壓力係咩？佢哋其實都係講話學業嘅壓力嘅。咁呢個其實幾十年都係㗎啦，以前都係㗎啦。 咁、但係點樣去走出去呢？就係令或者緩解咧呢方面壓力，就係另一個問題啦。潘永祥係 啊，即係其中一個壓力咧，因為我都接觸好多學生嘅，我發覺佢哋咧其實好多時啲壓力咧就係父母啊。即係我唔知阿陳教授認唔認同咧，就因為我哋嗰個年代咧，父母咧對我哋真係冇乜期望，因為大家都知道啦，陳教授知啊，即係我哋嗰個年代，即係入唔到大學就應份噶嘛，讀唔到中學都預咗噶啦，咁咪讀唔到中學咪出嚟做嘢咯咁啊。但係今日個家長冇可能話預咗啲仔女讀唔到中學，甚至話入唔到大學噶嘛。咁所以會唔會因為咁緣故就即係覺得？啊！我入唔到大學，咁咧就好大壓力啦。咁所以變咗父母有好大期望，咁就變咗佢咧就即係個壓力越大咁樣，即係令到佢即係有啲精神病出現咧。 冇，係啊！嗱，呢個就係講到咧嗰、那個頭先講到即係家庭嗰一塊，嗰一塊同埋呢個即係生活習慣同埋即係科技帶嚟嘅轉變嗰一塊，嗰、那個嘅 interaction 兩者之間互動互相其實咧係有一個循環喺裏邊。咁其實家長點解又咁即係緊張，好似比以前多咗，就係亦都係因為資訊嘅流通啊！我隔離啊，邊個咧佢又入咗乜嘢讀乜嘢啦咁樣，咁嗰種嘅比較咧變得而家咧就係即係係好遠嘅嗰個數啊咁樣嚇，咁所以即係呢一啲嘅嘢咧，嗱我哋可以做啲咩嘢咧？我覺得即係一個好好重要嘅地方咧，就係我哋喺。即係面對住資訊同埋科技咧，係要有翻我哋嘅主動性，即係我唔係淨係被動咁樣嚟乜嘢我收乜嘢，而係反而係我覺得我要攞啲咩資訊咧，我要選擇性咁樣有目的咁樣去攞咗嗰啲資訊咧，咁就咁跟住咧用嚟我自己去處理佢，咁就唔係話喺即係總之捽下個手機有咩睇乜嘢就接收咁樣，咁就會嚇。即係會個主導權咧攞翻多少少， 呢個就係涉及到一個辨識教育嘅問題啦。嗱，但係唔好意思啊，陳教授，好快地想問埋一個問題，就係關於接受治療啊。因為根據咧你哋嘅研究咧，就係發現喺513個有精神疾病嘅青年當中，只有17.7%咧係接受緊精神或者係心理服務嘅，而有74.1%咧係從未接受任何形式嘅服務嘅，當中都有發現到咧，有啲人就話，即係因為要等兩年先至接受到服務啦。咁其實如果你睇翻咧，較早之前立法會去辯論嘅時候，亦都有個資料咧，就係話過去嗰五年啊，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專科門診每年嘅新症預約咧係超過10,000宗，非緊急個案嘅輪候嘅中位數咧係長達64個星期，即係話1.5年嘅。咁我好快地想問，其實呢度係咪政府都要加大力度提供多一啲嘅治療嘅服務俾啲青少年人咧？ 冇錯，係啊，嗱，其實個 gap 係好大好大。咁我哋睇到咧，即係一方面，即係專業嘅醫生同埋心理學家咧，係嚴重咁樣唔夠。 咁同埋咧就係即係變咗好多年都講咗話有個人力嘅即係嗰個計劃啦，咁但係都唔係話即係增加到一個即係相應嘅幅度。咁呢度政府真係要加力嘅。咁另外一個即係角度，因為即係更加要向即係預防嗰一個方向去諗啦，即係話喺一啲即係疾病嘅邊緣嘅年輕人，我哋點樣幫佢？希望係可以及早一啲，就係、是、做到一啲嘢咧，係減低佢就跌咗入去，即係呢個直情進入疾病狀態嗰種嘅情況。咁呢啲其實係要社區啦，要係家長啦，要朋友啦 ，peers 啦，咁就唔同嘅 NGO 其實都做緊好多嘅嘢，咁即係喺嗰啲嘅位裏面呢仲要增強同埋配合。有個好重要嘅就係呢，我哋而家仲係講緊肯求助嘅年輕人，你唔夠服務喎。咁其實仲有好多係未肯求助或者唔意識到自己需要幫助。咁所以呢喺嗰個公眾教育啊，減低 stigma 啊，同埋提供一啲即係嗰個嘅年輕人覺得係可以接受friendly 嘅友善嘅一啲嘅求助嘅 platform 都系好重要。 好多谢晒陈友海教授，系港大临床医学院精神医学系讲座教授嚟嘅。嗱，讲到咧各方嘅配合协助青少年啦，其实学校都相当重要嘅。咁啊，潘永祥呢个时间我哋请嚟咧香港佛教联合会学务顾问庄胜谦啊，庄胜谦你好。 诶，庄胜谦你好。 系，你好。嗱，你哋以往咧系咪曾经都有一个经验咧，就喺、是、学校入边点样去协助啲青少年面对一啲可能系情绪啊，或者系其他嘅问题噶？用个方法系一个点样嘅训练方法咧？ 或者我简单咁讲啦，我哋觉得成个青少年精神问题入边，最大嘅关键系预防胜于治疗咯。治疗系紧要嘅，但系如果预防工作做得好咧，就系我都相信更加有效嘅。我哋嘅會屬小學有七間咧，其實我哋咧就喺近年咧引入咗一個社會企業咧，係專門咧就係發展一個社交情緒教育嘅，即係學生嘅社區情緒教育，即係你要情緒同個精神健康係好有關係嘅，係一個夥伴計劃嘅。因為有間屬校佛教慈善學校咧做咗一年之後，發覺成效好好。我哋佢個原則係講緊咩？先處理心情，再處理事情。成個嘢係想希望令到學生咧係建立一個善意溝通嘅嗰、那個習慣，但係呢個關鍵背後最重要係咩？係我哋想推動埋家長嗰個共學，即係學，因為其實青少年嘅精神問題好大機會，亦都好大個風險係嚟自家庭因素嘅。 嗯， 除咗空間因素之外咧，就係家庭嘅關係因素。咁你咁青少年去到大約踏入半疫期之後咧，其實如果喺之前唔做好一啲抗疫能力，或者一善意同家長雙方嘅溝通做得好咧，要挽回就好困難嘅，因為佢哋要學識一啲嘢嘅，因為呢啲係一個教育嚟嘅，即係好似你學中英數學科一樣，係點學懂聆聽同埋表達，因為譬如佢點樣處理佢自己嘅心情咧，佢可能有正面嘅心情，有負面嘅心情。咁但係佢處理咗心情之後，佢要知揾到個需要，然後先揾到個處理方法嘅。家長都係，因為家長同小朋友係缺乏咗呢一類嘅技巧練習，咁建立唔到佢彼此之間事業關係。到青少年出現精神問題嗰時候，佢少咗個家庭嘅好大力嘅支援，因為其實家庭嗰個對嗰個小朋友嗰個，除咗化解佢學業壓力或者其他發展個，因為係成長速嘅壓力之外咧，其實對個家庭關係彼此個信任咧，我哋嘅經驗睇到咧係非常重要嘅。 係嗱，呢個 喺小學階段我哋都做，即係唔好等到中學。如果你喺小學，我哋個計劃係全校參與，小一就開始嘅。 係嗱，具體而言，個計劃係點樣做法？可唔可以簡單少少去介紹？ 個計劃咧本身就係一間社會企業咧，佢係將個課程咧，我哋將每一個星期都有一個節，譬如生命教育課咧，係變咗一個叫善意溝通嘅課程啦，讓學生係喺嗰邊咧學到啲技巧，點樣建立個善意溝通嘅技巧，點樣學習聆聽，點樣學習去表達自己。喺呢個過程入邊咧，我哋引發到家長嘅關注，跟住我哋要物色一啲家長嚟同我做一啲深入呢個共學小組。嗱，我哋成日講改變埋個家庭文化，個家庭嘅溝通文化，即令到個家庭，因為我哋睇到好多問題咧，係出現個問題嘅小朋友可能佢同個出現 出現問題咧，好多同關係、家庭背景同關係有關係嘅。 嗯， 但係我哋做呢、這個全校參與嗰時候，我哋講緊係師生先，然後建立一個好嘅師生關係同埋同齊關係先。但係背後其實佢最重要嗰樣嘢係想改變咗個家長喺佢哋之間小朋友嘅溝通文化。 係， 溝通文化建立得好咧，我相信咧佢可以預防咗好多精神情緒病嘅，即系我讲青少年嘅精神情绪病嘅引发咯。 系，即系其实家长同埋学生都要投入课堂以外嘅时间去到参与。 家长唔系诶，学生先嘅，学生真系有课堂嘅。学生就系每一个礼拜有一堂， 系 个生命教育课，我哋将佢规划咗之后咧，就专门做呢样嘅善意沟通，我哋叫善意沟通啦。头先讲嘅先处理心情。再處理事情，我哋成日呢個口號就叫你處理好心情先，然後你先去處理事情，即係你搞掂自己的感受先，夠膽講出嚟。咁你要同家長都係咁樣溝通，咁你翻去嘅時候帶咗呢個習慣翻去，影響翻個家長先，等家長有呢個信息收到。 係， 我哋唔係識咗啲家長，佢係真係認同呢種方法嘅，我哋就揾佢入嚟做一啲深化啲共學小組，希望由佢哋帶動。成個學校嘅家長嘅改變咯，個文化上嘅改變。 啊，潘永祥， 阿莊正軒話：我想問你，你點樣去邀請啲家長去參與咧？因為好多時啲家長都要工作啊，同埋好忙咁樣嚇。 呢個咧就從家長教育開始啦。我哋學校本身咧，其實係即係好而家好政府都係好注重家長教育嘅，同埋家校關係。講緊讓呢啲資訊俾家長喺嗰個揾啲專業人士。揾一啲好而家講緊啲 NGO 社企啲專業人士嚟幫手咧，係同家長咧做個溝通，即係帶足。其實一定要有啲成功嘅案例先嘅，就一定有啲家長本身都對呢一個善意溝通，即係話對我哋諗緊咩先處理心情，再處理事情呢種咁嘅方向咧係認同先。咁然後揾佢哋嚟共學，我哋嗰啲通常都係六個至八個小組共學啫，因為入邊要分享啊，同埋好多技巧練習。點樣建立你同小朋友嘅善意溝通習慣，同埋你點樣去做？咁呢個情況之下咧，就讓呢班家長有成功經驗去分享其他嘅家長。你如果用一個好大嘅講座形式咧，個成功機會好低，我哋覺得。 嗯， 我哋覺得你讓一班人負起上嚟，好似有個經驗一樣，又讓一班人成功咗先，讓一班家長成功咗先。咁嗰個我哋嘅經驗就係 work 嘅， 係 做到嘅。 好啊，多谢晒你庄胜谦嘅介绍啊！咁其实最重要就系大家都要投入一个额外嘅时间咯，咁额外嘅时间先至可以同你嘅仔女好好沟通嘅。 日本战国烽火连天，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战火更加烧向亚洲。 1592年，丰臣秀吉倾全国之力入侵明朝藩属国朝鲜。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曾卓贤。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晚八点。 日本、 朝鲜、 大明、三国大战，一触即发。 年轻人出狱之后重投社会，社会又可以点俾机会佢哋呢？有会计业界人士提供实习工作机会，协助他们重投社会。究竟怎样培训他们，又需不需要符合特定条件才可以聘用呢？今个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下午三点到四点，政坛新秀训练班，请来会计业界代表和主持叶振东和政坛新秀一起谈下。 第二件95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吓，咁啊潘远祥今日咧就有一个比较令人叹息嘅新闻发生啦。咁啊，一位咧系64岁嘅渔护处职员吴国培啊，佢今日咧朝头早就喺大屿山嘅芝麻湾啦做植树工作期间咧，就俾野蜂咧蜥伤咗咧，然之后身亡嘅。咁根据佢哋嘅工友所讲啦，就话佢哋一行五人去到事发嘅位置啦，就做种植嘅工作嘅。 然之间咧就俾啲野蜂咧系蚀伤咗，然之后佢晕咗嘅。初时咧都仲系有呼吸，四五分钟之后情况就恶化啦，然之后昏迷啦。咁跟住咧就见佢个手咧开始肿胀，就神志不清。咁最后咧送去院之后就证实不治啦。嗱咁啊，据有一啲嘅资料报道啦，就话佢因为植树工作啦，咁所以咧就未有着上咧保护衣嘅。渔护处处长梁兆辉咧，亦都系对于死者嘅呢一个嘅事故咧，系话感到十分之难过同埋惋惜，并且代表部门咧向佢哋嘅家人致以最深切嘅慰问。嗱呢件事咧，亦都令人关注到，到底如果我哋喺野外遇到蜜蜂，应该系点样处理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一位啊，系养蜂人啊，阿黄家汉嘅，黄家汉你好。 黄家汉你好。 Hello， 系两位主持人，你哋好。 嗱，黄家汉啊，一般嚟到讲咧，即系究竟喺俾蜂刺伤咗嘅时候咧，一般点样去处理嘅咧？应该 其实首先就要分清楚究竟针到你嘅系乜嘢蜂啦，因为例如好似报道里面咁讲野蜂咧，其实系好唔准确嘅一个说法嚟嘅，因为唔同种类嘅蜂针到咧，那个反应都会有少少唔同嘅。例如蜜蜂嘅话咧，其实一般个反应就唔会话太过激烈啦，因为佢哋个毒性都唔系话好强嘅。咁即系呢个系一般嘅情况底下，如果有身体有敏感就另外计算啦。咁但系另外咧，若然系嗰啲叫做虎头蜂啊，或者黄蜂一啲比较大只啲咧，其实佢个反应就会强好多咯。咁所以呢个我觉得第一点系要先知道究竟系咩蜂针咗你啦。咁其次之后咧，都系会去再进一步去处理咧，就系、是。蜜蜂嘅針咧，係針完你之後會甩出嚟嘅，咁我哋就會將嗰啲針就即係移走咁樣啦。咁但係若然係黃蜂、虎頭蜂嗰啲咧，其實就唔會有針喺上面咯，佢就可以無限咁樣去用。咁呢兩個會係最初要去做嘅補習。咁其實之後就都係去觀察究竟佢嗰個腫脹嘅反應係點樣啦。因為一般正常人俾蜂針咗之後咧，都會有少少嘅敏感情況出現嘅。咁但係好似今日嗰個即係不幸過身嘅工友，咁佢可能就會有比較嚴重嘅敏感反應，咁佢就會好迅速就會有一個嚴重反應，就會導致佢可能抽唔到氣啊，或者有其他更加差嘅狀態咯。 我留意到咧，譬如无论系消防处或者系医疗辅助队咧，佢嘅资料就系话，如果俾蜜蜂针伤咧，要尽快用啲尖钳咧，将支针咧拔走，或者用啲卡片，譬如你张身份证啊咁样咧，将支针咧刮去，但系就最好就小心，唔好用手咧去到掹。如果你就算用手去到掹咧，都要系好小心咧，揸紧嗰个针柄嘅部分，就避免有毒囊咧去挤出毒液。 是啊，这个其实就是蜜蜂的状态咯，因为蜜蜂它针了你刚才讲的针会甩出来嘛，但是它们的针非常之幼。咁其實正確嘅做法就係你要望翻支針，究竟佢針入你個皮膚嗰個方向係點樣，即係究竟向左、向右啊，定係向上，定係向邊度咧？咁然後就要逆向攞鉗或者係例如可能信用卡一啲比較硬嘅框，就將佢刮翻出嚟。其實話唔好用手，就係驚你一路捽嘅時候咧，捽斷咗佢，咁佢留咗支針喺入邊，咁就比較麻煩啲。 阿黃家漢啊，即係如果聽咁講，就即係都幾矛盾啊！嗱，即係如果黃蜂咧。佢就有支針入面，咁你要拔出嚟啦，可以。 哦，但係蜜蜂，黃蜂係冇針嘅，唔會留低支針嘅。 蜜蜂， 蜜蜂， 係 啊，即係蜜蜂。咁但係蜜蜂咧，佢就即係佢個毒性又唔係好大喎，即係就算佢掹得唔係太好，咁可能都唔係咁嚴重。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你話虎頭蜂嗰啲，咁佢又冇一個針留喺度嘅喎，咁變咗我哋又係啦，咁我哋又掹唔到，咁我哋點樣處理咧？ 首先俾蜂針咗啦，其實事後處理，除咗你去醫生嗰度打即係抗敏感藥之外咧，其實你洗啊或者各樣咧，嗰個幫助都唔算話太大嘅。咁所以好似頭先一開始所講，就係睇你本身究竟對於蜂毒有冇敏感啦。如果對於蜂毒有敏感嘅時候咧，其實就最好去即係馬上去求醫，即係佢嗰個敏感狀態比較強嘅時候，咁馬上求醫，咁食抗敏感藥就避免佢影響到你可能呼吸啊或者血液循環各樣嘅問題。咁頭先所講話支針唔好俾佢斷咧，其實係因為你有異物留咗喺個傷口入邊，咁佢日後。在入面有機會有其他的細菌感染到，就會有其他的狀況出現，這個是處理蜜蜂的針的需知來的，其實是。但是黃蜂的毒液入了去，其實就真的要看個人的反應。 再有一分鐘時間，很快想問，第一，怎樣去避免被蜜蜂針？第二，就是蜜蜂會不會無緣無故去攻擊人的呢？ 好啊，咁啊，首先即係其實蜜蜂佢嗰個所有蜂類啦，佢都唔會無端端就會襲擊你嘅，佢其實就會係一個 係防御嘅狀態，佢當你好接近佢哋嘅巢啦，或者令到佢哋覺得有危險嘅時候咧，佢哋先會有一個反擊嘅狀態出現。咁所以其實最好嘅方法就係你例如去到山野位置，你都盡量留意附近嘅環境，就唔好太過好快咁就行入個草叢入邊。咁其實可能裡面有個巢喺度就唔覺。咁所以呢一個會係第一個啦，第二就係、是盡量就唔好噴一啲有精油成分嘅產品啦，因為精油咧就會令到佢哋好奇嘅，佢就會飛近咗你，就加大咗你接觸嗰個機會。咁另外就係、是即係佢假設飛到好近咧，你都唔好揾手去撥佢咯，就向相反嘅方向柔和咁樣去離開，咁就 OK 噶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其實好多人會好覺得黃蜂啊、蜜蜂全部都係好危險嘅，但其實就唔係嘅。